好，我 Mark 啊，翻到嚟啦。咁啊，本来咧，我哋咧就啊应承咗人嘅，就讲即系网友啦吓，阿 Bud 啦，就讲嗰单啊，关于阿高登仔喺网上， 高登仔 系啦，即系 有违公德啊， 对公 outrage public decency 咁样， 系啦。咁啊，本来想讲呢单嘅，咁但系有啲更 hit 嘅嘢啦，咁嗰度就留待啊， 我 下次 有 机会再讲，系啦。 嗰个都冇乜时间性嘅，嗰、那个。 啊 中心庭案嚟噶，大案嚟噶， 都算系嘅咁嘅样吓。咁啊，今日我哋讲嘅咧都系炒冷饭、啊， 算唔算冷冷饭咧？ 都算。 我炒翻自己啊！如果我炒就，我两年前已经话叫阿曾荫权一走咧，就一做完就好快啲走啦。 永久离开香港啊！ 快啲离开香港啊！咁因为点解咧？即系当时嘈咗一大轮噶嘛，即系个林，你记得个林走前。爆咗出嚟噶嘛？又日日爆噶嘛？又搭飛機，又呢樣，又租人屋，又食，又搭遊艇咁樣。 砌緊啊！俾人儲緊材料啊！ 咁咧就話咧，喂，要查佢啦咁樣。咁、 嗯、 但係我當時我第一篇文咧，即係話喂，好難，即係可能難嘅咁樣。咁但係最好就係你老人家一做完特首就曬，快啲攬咗英國住咁樣，係嘛？咁大家好做啦嘛，因为你可以唔告嘅，係咪？因为你可能係基于外交理由唔告，咁咪得㗎嘛，係咪先？ 係。 因为佢英国爵士嚟㗎嘛，咁英国人捧佢上去做财政司报财政司，咁所以过渡㗎嘛。即係曾荫权英国人啲得宠嘅。 棋子呀、啊、 棋子好点都啦，或者佢得英国人即係睇得起佢咁样啊。咁又俾埋个爵士佢，咁应该好尊贵，好 clean 㗎嘛，係咪？咁结果原来有啲咁拉嚿嘢，咁但係有啲咁拉嚿嘢都可以唔告嘅，係咪？咁呢所以就最，但係你喺香港人多个督面㗎嘛，係咪？咁所以最好就叫佢攣返英国啦，做返啦。点知佢唔走喎、啊、两年都唔走。 我心系奸国啊。 顶佢快！你有冇留意一耐唔耐又出现下喺公众场合啊？12月1日啊，嗰啲咁啊，星期礼啊，佢又死啊，即系唔怕面懵啊，系都要走出嚟。咁而家嗨嘢啦！依家最近好似啊，大公报个网站咧，同埋商报咧，仲有信报咧，好似东方都有报道，就话咧，政府咧就揾咗呢个外判咗大律师研究紧佢嘅案情。负责检控添，好似讲到话准备检控佢添。 系 咁啊，检控佢乜咧？就叫做咧公职人员行为不检。 嗯。 咁咧，我记得好似系终身监禁啊，好大剂。吓、 啊，咁 样 咯。 咁当然啦，就未有试过。啊，香港咧呢样嘢都系莫名其妙咁样，就唔系好多，但系咧。如果你上廉署个网站呢，因为我以前即係读囉冇留意过呢样嘢嘅，即係做廉署嗰陣嗰啲 course 嗰啲，即係内部嗰啲都冇讲呢样嘢嘅。反为嗰个咩 corrupt illegal practice order， 即係讲因为嗰陣都冇呢啲案嘅，选举嗰啲都系廉署做㗎嘛。嗰啲叫做有讲下嘅，因为呢啲系我哋執行嘅法例咁，但呢呢啲咩公職人員或者 common law 咧就冇人識嘅，所以都冇講過話有啲咁嘢。咁但係咧，原來咧香港近年咧就好多呢啲 case， 開始咧就係程介南 案。文字開咗啊嘛，同埋咧嗰個傳媒傳播嗰個方式就唔同咗啊， 係咪？唔係喎，但係佢因為呢個我呢個 crime 咧呢個罪咧就係 N 年噶啦，即係因為 common law 你知，所謂 common law 就係話啲案例整出嚟嘅嘢咁樣，咁啊從來都有嘅，原來就從來都有，但係就變咗有好多係即係所謂啲變為古董嘅法例咧，冇人用啦咁。英國都少嘅，即係你補多大啲嘅 textbook， 即係 textbook 唔夠大，冇呢樣嘢添，即係唔會介紹添英國嗰啲law書嘅。咁咧，好啦，咁啊炒到嚟咁啊聚咗嚟，咁香港唔知點解咧就變咗咧係近十年用得好多嘅。數一數，即係我稍作即係研究都十单八单嘅。 嗯。 你如果睇廉署嗰个网页呢，佢介绍嘅仲多添。咁好多都係会好小事嘅，但係佢都係告，而且有案底。 嗯。 而且有案底喎，你知即係有案底好冇人㗎。 咁可能佢罰款幾百咁，但係都要按地。有啲比如嗰啲貨車司機有咗，即係冇咗牌㗎啦個記錄，咁佢唔話俾個部門聽費事人炒佢啊嘛。咁咧就繼續揸車啊，然後就即係諸如此類啦嚇。咁樣發覺，咁樣都告佢用呢條最高。咁有啲嘢醫生咧亂咁開價紙俾啲自己人咧，自己親戚朋友咁啦，咁咧冇嚟睇個病，佢當佢嚟睇咗病，就整咗個記錄，然後就開張病即係醫生紙俾佢，咁然後就等佢攞價咁樣。照計咧，佢如果正正式式嚟睇病咧，咁都係一樣開醫生紙又唔有價俾佢。咁但係佢係跳曬呢啲 step 就自己搞掂咁樣。咁你一睇嗰個定義咧，即係不檢點啫，其實或者係疏忽自己職守啫，即係啲咁嘅行為嘅。當然有心嘅啦 ，willfully 咧有心去咁做。 嗯， 咁咧就告入咗啊。我記得單嘢係呢啲都係去到終審庭嘅。咁因為醫生唔想有個刑事記錄啊嘛，好似好輕嘅啫，唔知罰幾百蚊嗰啲咁。 係。 咁啊，但係佢都係想打甩佢啊嘛。咁結果係個官就即係去到終審都係要唔肯俾佢甩嗰個罪。咁啊，陳介南咪慘啦！陳介南記唔記得佢坐咗幾耐？ 都好似好耐下嘅喎，我記得係 一年，一年。足一年 消失咗咁样， 啱啱依家讲系零一年就坐足一年，意思咧其实原来佢系判18个月嘅，咁啊三分二，所以咪12个月咯，坐足一年， 嗯， 几阴功，咁都唔系好耐，但系咁就当然好冇人啦，系咪？好冇人啦，咁但系当时开头咧，本来就话佢系贪污嘅，想告佢贪污。后尾结果就系告佢呢一条普通法嘅罪。嗱，贪污咧，而家都可能系告啊曾荫权嘅，即系《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啊，或者第三条啦，即系第三条、第四条。第三条就系你收咗公务员嘅特别针对，收咗钱、收咗嘢就系噶啦，收咗利益就系啦，咁唔使证明有咩做嘅。第四条系要证明到你系要利用公职做翻啲嘢，帮翻人咁啦，即系有来有往啦。咁就係咁就難咗好多㗎即刻。 嗯。 嗱因為陳介林唔係公務員嚟㗎嘛。公職人員佢叫做。咁呢 就有。人立會嘅議員呢 唔係佢係做過，但係佢嗰陣時唔係㗎。已經過渡咗三年嘅正式選㗎，佢選出嚟㗎。係。連任添㗎，不過自己辭咗職就連任咗之後，所以就有我哋有個偉大嘅余若薇出現，就係、是、因為佢辭咗職。呢个咪2001年、2002年噶嘛？2001年啊，应该2001、2002，唔系2001年告入咗，咁啊2001年辞咗职咁。2000年选举噶嘛，系啊，跟住选完佢之后辞咗职嘅，佢选到嘅，好嘢噶，所以啲铁票系几犀利嘅。啊，仲带埋阿蔡素玉添噶，两席噶，当时即系左派嘅力量 啊，蔡子啊嘛，嗰个 蔡元子啊，个问题就系咁啦。咁但係呢個喺嗰、那個你留即係一般人要留意究竟有咩特點呢，呢個點解咁輕用呢，佢因為佢唔使證明你有貪污，個特點就係咁。 個定義夠闊啦， 定義夠闊啊，啱啦。咁呢逢係有人質疑嗰、那個即係喺案喺個終審庭嗰度呢，個嗰啲律師會質疑，喂呢、這個咁樣好違反人權喎，即係嚇啲刑罪唔清楚喎，咁樣啲官嘅講法竟然係咁啊！佢話特登噶，好噶，佢話，因為就係咧留翻個空隙俾啲官去懲罰一啲咧有公權力嘅人做嘢嘅時候， 彌補法律嘅不足啊嘛。 係啦，嗱，因為你要證明人哋貪污好麻煩嘅，你要證明我收咗你錢，咁即係你比如红湾半岛嗰个咩即系嗰个批咗个红湾半岛嗰、那个，咁嘈佢有人嘈佢，你证明佢然后利益好困难噶，系咪？佢退休啦， 几耐咧？吓，点即系好难证明嘅，然后利益 证明到嘅系好难嘅，即系理论上咧，你只要证明到咧，就喺告到个贪污啦咁样。咁以往咧。以往你知廉署咁巴闭咧，其实依赖第三条嘅， 因为佢专卜呢个警察啊、公务员啊、公务员咧，你只要一证明到你收咗嘢啊、袋咗嘢落袋，而你解释唔到点解咧，啊或者官职与收入不相称咧，吓、啊、或者你个拥有嘅财产太多啊，解释唔到咧，咁就系有罪噶啦，即系有罪推定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咁所以 有合理嘅辩解同埋适当理由系咪？ 系啦， 第四条嗰、那个。 但如果你话喂，我要证明你贪污，你系公务员咁咧？你见咧，即系睇戏咁睇啦，佢系直情系要喺嗰个餐厅度报，佢搵录影机。以前你知道录影机好大嚿啊嘛，即系搵录影机录佢啊。咁然后就或者系直情系喺现场啊，绑定个录音机埋去，即系嗰个报案嗰人合作啊，咁就即场拉佢啊，咁样好鬼戏剧性。 我啲放蛇啫， 啊，咁先至可以告到呢、這个即系贪污嘅，系、啊嗯。因为你讲系公职人员咧，佢包括诶好多嘢嘅。即係包括除咗係議員係啦，有啲機構係話明嗰啲係公職人員啦，包括電台嘅。啊，嗰陣我做嗰陣數碼廣播咧，都啊介紹一輪嗰啲咁。香港電台係公務員啦，但係其他電台咧，其他電台都係嘅。商台咧就唔係公務員。咁咧，但係第四條咧用班佢哋嘅，即係咧即係證明困難啫，所以都係要小心嘅。即係你用你嘅職權去謀取利益咧就唔得噶啦。咁但係你未必係谋取利益㗎嘛。最难讲就係呢，因为你好难证明佢有咩利益㗎嘛。佢呢啲可能係冇利益嘅，你见。 嗯。 即係头先讲寫价值咁样，冇人有损失㗎其实。 应该係 uncountable 嘅利益囉。 係啦。 即係唔可以量化㗎囉。係 啦。好少啦，即係或者即係你 有啲嘢量化唔到㗎嘛，咁你实质钱或者财物呢啲咪好量化囉。 咁啊咩陈介南案呢，政府係冇损失㗎，其实冇人有损失㗎喎、哦、成件事啊。 嗯。 但係个官认为你咁行为，我难得我哋有个立法会开始又走向民主，咁多民选嘢，你条友就攞你个身份啊，就走去做呢个公关公司，已经啊其实又冇话犯法㗎喎。 咁有样嘢叫 public interest 嘛。 系啊，咁但系嗰样嘢唔系犯法噶，即系衰啲咁解啫。你中意讲波都得啫，咁唔得咩？系嘛？因为贪你系议员好啊，咁样跟住搵你做公关公司啊，咁样咁法例冇话都唔可以喎，系嘛？系都系个议会去讨论啫，系嘛？有冇利益冲突啊嗰啲嘅咁但系佢系话咧，佢利用个身份咁样就攞咗啲资料，咁亦都影响当时康文署嘅一啲决定，用个身份。咁但系佢又唔系官嚟噶嘛，其实佢点影响咧？咁佢都系因为你利用个关系啊，咁啦吓。咁即系认为佢成套咁嘅做法咧，就系唔好嘅，即系换忽职守嘅。咁咧有疏忽自己职守，同埋咧系不检点嘅。咁啊 misconduct 咗 啊。 咁就入咗啦。咁当时佢都好嬲啦。我谂到而家佢都好嬲嘅，觉得系即系咪有少少针对佢系左派咧咁样。我觉得都可能有啲官都系有啲偏见嘅，对啲左派嘅人。 你讲嘅咋？ 咁但系梅思贤咧 ，Mason 呢个有名嘅爵士嚟噶，即系呢个国际中审庭国际法官嚟嘅呢个，即系喺外边请过嚟嘅。咁佢系睇晒 common law 里边嗰啲定义咧，佢加咗一个 point 嘅。 啊 加咗个 point， 呢个系重要嘅。佢话有关嘅唔检点行为咧系好严重嘅，唔湿碎咧，佢英文系 trivial，a serious 嘅 trivial， 唔 trivial 嘅。而何谓之严重，何谓之 trivial 咧？即系湿碎咧，就系呢个同佢嘅性质、工作嘅性质系咪严重，同埋嗰个重要性挂钩。咁即系话咧，如果你系低级咧，咁你个行为。就容易即係要求又低啲，即係容易入罪啊。但如果你越高級呢，咁係越難嘅，因為你比如啊食咗人哋餐飯咁啊，但你做到特首你係咪食餐飯好簡單。比如啊湯顯明咁樣，我哋哇哇聲話佢亂咁洗公帑，咁呢啲亂咁食嘢亂咁送禮咁呢啲又係唔係呢？咁佢嘅工作可能佢係有係需要送个礼啊！ 代表廉署去做呢啲嘢咁啊，可能系吓。 佢嘅工作就 social 啦，嘅 吓。social 嘅，佢要食饭噶，但系咪食到咁好啊？同埋使咁多钱咧？呢、這个我就认为佢系应该告鸠佢嘅呢个契弟。 即系呢条友出名契弟嘅，即系公务员里边嚟讲啊，呢、這个出名契弟。咁啊，呢个个人偏见，一唔系偏见呢啲系特有嘅，呢啲就呢、這个就应该研究下告嘅。但系咧，你话曾荫权咧，咁以佢嗰个身份咧，咁啊，同埋佢可唔可以系当时佢系唔系真系 willful 咧？佢系计得准啊？佢要贪可以贪好多， 有咁嘅实质需要咧吓，即系 佢系咪 willful 咧？系有意咧？咁都有得拗嘅，我觉得有得拗嘅。咁佢就即刻认错啦，系咪？咁啊，认罪态度良好啦。仲有就系、是、嗱、比如有啊，即系啲新闻报道啊，话佢租啊黄所标间屋平价，咁呢个肯定系利益嚟噶，即系平价租屋呢个系 advantage 嚟嘅。但问题咧，问题就系佢冇租到喎，结果因为踢爆咗之后，佢即系取消咗啦。结果系冇冚，即系其实冇代过利益啦，即系咁讲，冇发生过啦嗰件事。咁所以始终就系佢成件事有冇行为不检啊，行为不检。咁咧，但系我就认为当时我写文咧，即系信报嗰度咧，就话应该系要揾独立嘅大律师去研究， 系 哦。咁咧，因为你个香港政府自己决定咧，你就系有权系唔告嘅，系咪？因为呢个检控权喺当时嘅政府嘅。咁问题咁样就是、一般人就觉得你系。即系认不上呢个特首啦，咁样即系咁就影响个法治精神啦，咁样咁啊，唔知系咪佢有人睇到啊，记得啦，咁呢个好啱嘅呢个。今天突然间就话即系揾大状睇啦，咁样即系你去外判外边嘅大状啦，或者英国请几个打过呢啲官司嘅大状啦，系嘛咁啊，问佢攞意见啦。如果话应该告咁啊告咯，即系告到入网咪告咯。 咁呢個純粹由法律角度講啫，咁當然啦，政治嗰度各方面講啦，當然係政治鬥爭嘅前提啦，或者轉移視線啦，有好多解釋嘅嚇。 政治方面當然可能有政治嘅考量啦。到今天突然間 無端端告佢做乜嘢咧？咁啊揾嘢轉移視線。 當時叫佢攬去英國都係政治上係會保護到佢啫嘛。 即係講翻當年嘅政治局咁樣啊。 即系你因为你系英国爵士啊嘛，咁英国人啊，因为你英国咁就你要引导佢咧，咁你就要外交啊嘛。咁一涉及外交，香港政府就大条道理交俾北京啊。北京咧就亦都好简单啦，英国人出句声咁，你冇理由影响大家关系噶，系咪？特登落你面咩咁样？咁就中英关系嚟噶嘛，咁就算噶啦嘛。咁你算得嚟，大家都即系好好睇睇啊，费事即系变咗有个清楚嘅理由啊嘛。但你香港唔係喎，咁香港市民啊，你點解你會係冇事㗎咁樣告得你㗎嘛？咁你又唔告啊？咁咩事啊？咁樣係嘛？起碼我都嘈啦，我都識嘈啦。當時話喂，你最少 我哋香港嘅市民其實已經未審先判咗好耐嘅嚇，即係受各大傳媒。 咁依家傳聞係咁啫，傳聞話會告佢啫。咁我覺得咧，如果佢真係揾獨立嘅大狀研究過咧，主要係佢呢個喺佢嚟講可能係 trivial 嘅，即係嗰個犯錯，而且佢態度好嘛，即刻認咗衰啦嘛，所以佢唔係咁危險嘅喺佢嚟講，即係佢個判斷係咁，所以佢咪唔走咯。 咁佢自己有冇判斷咧？ 係，咁係咪個律師可能都話俾佢聽嘅？你俾我做個律師咧，我收到佢錢咧，我同佢研究一番咧，我都可能得出結論係唔係好危險嘅啫。因为应该即系唔会告你嘅咁样，咁你可以唔使走嘅。咁但系而家就真系揾个，而家都冇话告佢噶，即系传系咁传啫个新闻。但可能系你知啲新闻梗系夸张啲嘅咧，可能系真系揾个要了嗰件案，可能就系咁佢真系揾个外判几个大厂去俾法律意见，认为个证据啊各样嘢够唔够。咁可能得出嚟结果啲大厂话唔够、啊，通常告唔到、啊，咁又唔需要告啦嘛。咁佢了咗件事嘛。咁、可能係咁嘅，即係好嘅角度嚟講啦，吓还佢清白啦，係咪清白就唔清白㗎啦。不过就可原谅嘅失职咁啦，吓可能係咁嘅。 因为曾荫权都不嬲都强调，即係当初佢係佢唔肯道歉嘅、啊。当初嘅时候即係爆出第一单话咩嘢呢啲收受利益啊，或者有收受利益嫌疑啊。或者接受款待啊咁嘅样，咁佢都话系只有自己对呢、這个啊 時代嘅錯判，即係話自己嘅觀念都跟唔上時代嘅啫。OK，嚇，我好記得係咁樣嘅，因為咧就當全世界都係喺度啊，即係我聽親所有人都係嗰陣時啊講，都係爭權啊，呢個問題㗎啦，都係貪咁樣。咁其實咧就大家都冇研究過佢貪過啲乜嘢嘅，就只不過咧就可能啲揸啲酒啊，千幾萬咁，當然唐普真人好多啦。咁其實就相比上咧，咁其實就佢冇實際嘅金錢上嘅貪污，冇做佢自己做冇公務員嘅，都係相當嘅明白呢啲嘢啦。 唔係，即係呢輪有留意啊，好似有人話佢係代咗啲紅酒攞咗幾千萬， 係咪就呢樣嘢咧？就呢 大 樣 劑 嘢 如 咧。 果係就大劑，因為好多嘢我哋可能唔知噶嘛， 咁 查一下， 啊， 而家 即系乜嘢？ 可 我 能 嗰阵时我系估佢系点解佢觉得咁委屈？佢嗰阵时好委屈噶嘛，就出嚟啦，你哋班友咁样 傲 话 氣 我， 咁做咧，委屈就梗係啦，好小事啫， 因 覺 为 得 佢 自 觉 己 得好 啊。 小事，咪所以话点解跟唔上时代嘅步伐咯？咁点解咁小事？咁我觉得系，咁你可能第一届嗰个阿董伯伯其实都系咁嘅啫，OK？咁但系董伯伯本身有钱啊嘛，大家啲人唔觉得佢。 董伯伯冇咁 cheap 系嘛？ 唔知啊，因为咧，首先咧，就 嗰 真 阵 人， 买个借人哋个跑步机都够谂死嘅，二手嘅就仲系，你 咁 记唔记 睇下点睇 咁 呢个 嘅嘢都 节 贪啊？ 俭？呢个节俭啊， 节俭啊，咁嘅嘢都贪啊，好契弟嘅呢 唔系， 条友。 一样嘢就系话呢啲咁嘅即系阿曾荫权开始系俾人指控嘅时候咧，咁由佢嗰届发现系佢嗰届开始咧，就开始有记录。特首出外訪啊，嗰個咁嘅詳細嘅款待嘅嗰個咁嘅內容啊， 冇，而且冇，但系冇守则，冇守则货佢嘅，因为佢 系 唔 冇 系 守 公 則 务。 啦。咁但系咧第一屆嘅時候咧，翻查翻記錄咧，系冇記錄嘅喎，原來係董建華嘅年代， 到噶， 系啦冇記錄 未 嘅， 有人质疑噶 系 嘛？ 啦曾蔭權嘅時候，咁啊即系冇人知啦咁样，我 冇人知 呢啲 噶。 系啦冇人知啦吓，咁第一二樣嘢系咁啦，第二樣嘢就系 嗰 冇人 阵 會 我 懷疑 咩 董建華啦，咁佢本 九。 身都有錢。 97年、98年嗰阵，我曾经同啲立法会议员讲，即系料呢样嘢出嚟嘅。喂，特首玩法点啊？咁样一定噶啦。咁即系佢贪污点啊？咁样冇噶嘛？咁你啲人系咪向廉署举报咧？咁廉署可唔可以查佢咧？都唔知咁啊。佢上司嚟噶嘛？咁啊，应该话改个制度就系，如果有人认为即系有证据要指控特首，应该向立法会报案，等立法会议员去决定。即系告唔告佢，查唔查佢，诸如此类嘅。咁啊，即系有啲先见之明嘅，即系有啲因为而家你见到真系会出现嘅，原来呢啲嘢。呢条 cheap 友咧就你有冇留意有本书叫咩啊？于艳萍写嘅，佢个厨师写嗰本书啊，有冇听过咁嘢？ 我类似听过，系啦。 喂，佢好笑噶，嗰本书一日睇完啦，我好好笑噶，里面好多古仔，条友。好怪异，根本好怪异。有次话佢食完啲食完，即系招待人食完啲嗰啲咖喱鸡啊，竟然话：哎呀，啱啱我中意食咖喱啊！咁叫佢留一啲汁送俾人，话 你口水尾，你够胆送俾人？ 即系证明佢真系好悭 谂 起都好笑啊！呢条友原来咁噶，咁样，咁样咁啊。大家如果都仲系觉得系咪好似好空虚咧？我究竟讲咗咁耐啊？究竟啲嘢系为之有违公德咧？不妨揾几个案例咧，好简单啲咧，大家睇睇啦。程家南案，大家有啲印象啦。简单嚟讲就已经系02年嘅事啦，02年嘅事。咁嗱，有啲明案嘅冼锦华案，高级警司嚟嘅，呢个03年尾嘅事。咁啊，佢呢件案好似后尾仲搞到咩妨碍司法公正乜鬼嘢嘅，牵涉到其他事件嘅。咁啊，谢霆锋啊，嗱呢、這个案系咩事咧？唔系啊，引致嗰个廉署嗰个律师林炳昌，后尾又妨碍司法公正坐咗鬼。即系判咗6年，后屘搞一轮之后又上诉甩咗嘅，哇，好鬼多事嘅，冼锦华案。嗱，呢个人咧就系26年加入咗警队，咁咧就系明日之星嚟嘅，但系因为3度接受免费叫鸡， 嫖 免费叫鸡， 妓系。 法律上告唔入嘅，你知唔知点解咧？佢系公务员嚟嘅，但系咧，因为公务员咧，佢有个守则里边，因为你即系你妨碍公务员都要出去做嘢嘅。咁、其实佢有个一般嘅豁免情况，就系佢所谓 consume on occasion 啊，即系食嘢接受款待，系现场食咗唔拎翻屋企嘅咧，就冇事嘅。所以贪真好贪汤好啦，即系咧，总之你接受人哋请你食嘢冇问题嘅，叫鸡都系，系咪？因为佢现场食完啊嘛，又拎唔走噶嘛，咁咧就告唔入，即系告唔到佢，即系防止嗰度条例嘅。 接受款待啦，叫做 系啦，接受款待。咁但系咧阴公啊，就话佢公职行为失当罪成。所以呢、這個呢條例有呢個特別。 咩公職行為就有個叫做道德嘅審判標準啊嘛。 係 啊，即係同埋佢實質嘅嘢啊嘛。 嗱，即係就咁講係咪好乞人憎啊？你做警司做到咁係咪先？咁問題你又法例上又走甩咗喎啊，賄賂又走甩咗喎。咁咧，咁、個官就用呢條罪釘咗佢啦，即係坐咗三年先至，坐三年。都要坐两年啦， 有违官瞻啦，用另一个词语叫做 另一个啦，曾业法 case 呢个系咩咧？香港电台英文台台长曾业法，咁咧佢就请下属咧亲人做兼职员工，又俾钱啊， 系 仲加薪，咁咧又话因此咧，即系其实都系乞人憎噶啦。咁咧，因为佢冇嘢落袋嘅，佢醒人啫。咁但系都系被裁定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入狱四个月，缓刑两年。缓刑嘅即系冇坐到啦，咁但系都大剂啦，可能都系提早退休啦，因为有刑事记录。 系 咁咧，呢、這个叫做曾业法、周法文啦，影视处高级行政主任。這個、呢个咧就廉署有条片嘅， 同埋片添， 周围出嚟即系拍咗片嘅，俾人睇嘅。咁咧就。嗰陣喺數碼廣播嗰啲帶埋條片嚟講 talk 嘅。咁呢製作紀念品嘅合約判與妻子經營嘅公司承辦咁嘅影視處嘅。咁呢即係有利益衝突啦，咁呢就兩項公職行為難失幾啊，即係行為失當，咁呢就入獄一年中咗嘅。陳介南啦，企圖影響台處城鄉體發展局成員嘅委任啦。2001年12月被判入獄18个月。岑国社案呢、這个都系明案，全部都睇先、几乎都好似系去过终审嘅呢个。岑国社案呢就系、是、呢佢系产业处嘅产业总产业经理。咁呢就以权谋私将35份合约呢价值1亿5600万嘅政府管理投标入咗咧，批予家人开始嘅公司，咁啊四项罪成啦就30个月，佢系呢个先系首宗啊，即系佢仲前过01年，仲前咗两几个月俾阿陈介南嘅，系咁啦，呢啲案之后咧就比较 即系比较实质啲啦 吓，清楚啦吓、即系。仲有一件案嘅，几得意嘅，医生嚟嘅，医生就唔捞啦，离开公立医院啦，咁佢就攞咗2000封信咧，即系攞咗个 list 抄起平日寄俾啲病人，告诉他们咧开咗医务所，咁啊都好小事啫，系嘛，宣传自己业务啫，佢又都冇攞政府啲咩走啊，咁啊又都控告佢，罚款50,000，系嘛，轻啦，就是、不诚实取用电脑啦，系嘛， 系。 结果咧都系话，佢话自己唔系 willfully 同 intentional， 即系唔系故意嘅咁样。咁但系唔理佢啦。结果即系高等法院都系，即系但系佢都承认一样嘢，佢认为嘅行为正面有良好品格嘅、哦。咁啊，所以俾佢重审件案嘅。咁啊，即系等佢再讲一轮。 但系嗰个医生系一个公职人员嚟嘅咩？ 医生系。佢公立医院嘅咩？ 哦，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佢走嘅时候就即系辞职之前咧就抄起晒嗰啲人嘅联络咁啫嘛。发 email 咗，照计都系好小事。公职人行为不检啊。咁咧， 上诉人即系佢嘅资料咧，就认为医馆个财产咁啊，收起佢咧就系为咗病人需要，咁病人理解嘅。咁啊，即系违反即系嗰个私隐条例啦。咁其实呢个就另一样嘢嚟嘅，即系但系唔好咁啦行为啊吓。咁个动机问题啦，咁认为佢都系有嘅，有私人用途啊，虽然有动机啊，同埋佢唔诚实啦。 系， 又有贪污嘅 element 咧 ，dishonestly or corruptly。 嗯， 仲有一样特别啊，原来佢嘅医嗰啲病咧，全部都系 cancer 病人嚟嘅。 咁个法庭有咩问题咧？吓， 法庭认为呢类病人特别软弱，所以咧俾佢哋嘅压力咧唔知如何应付。咁如果你系喂，我记得你个 case， 我你快啲嚟帮衬下我睇啦，咁样可能会构成一种 pressure 啊，系嘛？咁样嘅刑事法律信件咧，就好似 exploit 佢哋嘅 knowledge， 即系对病人嘅专业知识嘅欠缺，即系恰佢哋唔识嘢咁样。特别软弱呢样嘢都系得意嘅，即系个法庭都 不过好难讲嘅咧。逢亲做生意嘅时候都系咁噶啦，都系买个资讯不平衡噶啦。你就唔知嗰样嘢原本几多钱啊嘛，你就见到价钱啫嘛。咁佢你先至会俾钱买嘅啫。 等于雷曼嗰阵啊，专虾啲，即系专呃啲。阿公阿伯啊咁样吓， 所以而家又咪有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咯？ 我有咗好耐噶啦，商品说明条例， 即系加强即系执法咁 啊，系即系都改变咗好多啦。啊，咁啊，如果你睇其他咁多案例咧，咁你又觉得告埋责任权都啱， 咪告下咯， 系嘛？喂，咁佢真系都几衰下噶嘛，所做嘅嘢啱唔啱啊？都几乞人憎噶嘛。系嘛？咁你其他嗰啲告咯，我啊觉得汤显明更加应该告下嘅。即系咧，如果你话 喂咁你已经冇晒 credit 噶喎，而家系行政部门冇 credit 嘅啫，咁你全部啊都系嘅。你廉政公署都算行政部门一部分嘅 吓。即系如果你话有你揾咗四个大状去或者三个大状，有两个话告唔到啦，有一个话告到，都应该告下。 嗯， 系咪即系两个对两个，或者即系除非你三个一致啦，系嘛？否则嘅话咧，都应该有可能告，都应该告啊。等法 决定告唔告，我谂系一个政治考虑嚟嘅。我咁汤显明就我谂应该又唔会告嘅，我谂系。 点解咧？我就反而觉得， 如果用政治考虑去决定嘅， 嗯， 咁你喂你律政司，你决定告唔告一件嘢一个人咁样样，咁又应该好多系。应该告得成嘅，佢应该冇告噶，我觉得系啲资源问题嚟噶嘛。咁点解要告嗰个唔告呢个咧？咁佢系属于行政部门嘅一个打手咁样样，咁佢梗系告翻啲即系对自己政府个威信啊有正面作用嘅嘢啦，好正常啫。 哦， 即系政治上嘅考虑啊吓。 喂，我仲发觉有一个案，呢、這个叫朱景国案，系一个有33年。资历嘅税务主任退休前咧就写低18000名税务人嘅资料喺17张纸上边，佢写低咗唔知做乜嘢，佢退休啦，可能佢想做生意。 嗰阵时都未有 big data 呢个概念嘅， 佢又 即系买啲 data 出去啊？ 嗰阵未有手机， 买咯，未有 big data， 咁有钱占醒，咁有钱占醒， 唉，抄喺17张纸度，咁但系冇用过喎，竟然都告。告会上诉， 定系好似日本仔咁样有呢个收集资讯嘅癖好咁样样啊？ 系啦，可能佢唔知做乜嘅啫，手痕 即系收集情报嘅癖好咁样样吓。 咁咧就，但系咁就已经话佢系不检啦。咁呢个可能又判得即系罚款嘅啫，但系佢都上诉啊。结果都系认为你咁系不检噶，已经 系 啊，所以其实都几大剂噶，即系呢条罪几得意。即系咧，你 官 系 觉得讲 OK 啦 ，OK 噶啦，系。 我觉得好多呢啲咁可以唔告嘅，系咪先？即系比如呢啲咁样抄咗十几张纸资料咁样，或者呢啲告咗，即系寄咗两千封信啊，即系话俾人听我转职啦咁样，转职啫，当然个 implication 啊，为你帮衬啦咁样。咁但系都唔算系咩大嘅啊，即系 misconduct 嚟嘅，系咪？ 嗯， 即系你比如嗰个医生啊，虚假嘅预约诊症同虚报诊症啊，即系冇睇过医生就话睇过咁填。你知啊，即系佢填啲记录啫，帮人攞价啫，其实就系嘛， 即係親人啦，應該係何鴻燊案。咁呢啲係衰，但係就唔算係咩大嘅嘢嚟嘅。即係呢啲你 有㗎啦，呢啲成日都有㗎啦，呢家都係㗎。 纪律 部 即系你纪律行动咪算咯，即系发警告信咪算咯，系嘛？咁但系都告喎，真系告喎。咁政府你真系好，你话好嘢都好嘅，即系你公职人员嗰个廉洁性啊，香港真系好难得。 唔知道我唔知道要咩准则啊，而家跑数准则啊。 呢啲咁样都跑喎、啊，你即系 系咯，我就唔知道以咩准则咯，系啦。 睇下呢啲案，即系其实系你用常理去讲就系应该。即系算啦，放佢一马系咪？因为你查佢一轮咧，其实都好痛。 其实嗰排冇乜嘢做啊，需要搵啲嘢搞一下。 因为你话喂，俾人告，跟住又查，又要俾口供，咁样你惊得半年啊，好。 定系嗰个讲负责嗰单案嗰个想升职啊，搵啲嘢搞啊，查啊，喂告下呢条友咁样噶咩？ 咁你仲有法庭时间噶嘛？即系咁啊，好得闲咩？你啲法庭已经好忙。 咁呢个真系冇准则啊！我真系要靠入边内部人士透露一下啦， 即係佢究竟用咩理由係？唔係可能係廉署嘅關係，廉署唔夠 case 跑數。我成日都懷疑係呢啲嘢嘅。嗱，你喂呢啲萬七單啊，呢啲嘢點解你告嗰個咧，唔告呢個咧？咁一定有政治考量同埋資源分配嘅問題啦。 唔係咁就算係我讀 law 咧，都唔係輕易就咁望下件事咧，知道應唔應該告嘅。你真係要嘥好多時間研究咁，所以咧有時就。佢點解告呢可能係技術上嘅理由多嘅、即係佢都要計告得入先得㗎，係咪？有啲嘢可能表面睇好衰啦，好契弟啦，咁但係問題就佢研究過就發覺個證據咁樣，咁就唔算囉，唯有係咪？即係因為呢個重要嘅檢控嗰個刑事檢控，佢係八成告得入㗎嘛，依家咁因為個成本大呢，同埋影響人哋個 liberty 㗎嘛，所以唔係比較有把握呢，就唔應該濫告。政治性嘅濫告就你 細個嗰陣時咧，我都仲會相信呢啲咁嘅嘢，咩 liberty 啊嗰啲嘢嘅，佢哋做嘢係會相信啲。但係大咗份，唔係喎，班友全部都係啊， 即係咁， 第啲理由嘅啫。 我又覺得一般嚟講都係肯咁考慮嘅，即係由上到下都係咁考慮嘅。即係呢件事，因為你畢竟你就算係查案嘅人咧，咁你諗下累到人哋家破人亡，咁你唔係咁容易嘅，好多時都會有少少良知嘅反應嘅。即係話，呢啲嘢算啦，咁可以就算啦。另外做嗰啲大啲嘅案啦，即係都即係都唔係話一味係求即係求 case 就乜都做嘅、都有呢啲考慮嘅、有呢啲考慮。但係就問題就有啲情況咧，就真係政治考慮嚟嘅。比如而家專告呢啲社運互助人士咧，呢啲就好明顯係政治考慮。即係有啲嘢我睇落，你機會告嘅機會都唔高啦，唔應該告啦，係咪？圈话啊、嘈啊，就算拱啊嘢啊、推下铁马咁啦，我面就执面啦，告嘢呢啲告系咪？咁但系佢哋似乎就滥告，而因为你见成日放得翻嘅，即系上诉咁就甩噶啦。喂，你刑事系八成以上先告，而家咧就差唔多系两单告入一单嘅啫，咁即系有一半系告多，即系系滥咗好多嘅，滥咗好多。 即系唔计啦，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讲。 好啦。 好，拜拜。